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26号发表了发言人警告。发言人说，强盗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进行极其冒险的侵略性联合军事演习，他们把军演的重点放在实行特殊作战，即事先除掉我国的有命令权者，破坏我国的主要战略对象，来阻止我国军民非常的增强和遏制力措施，夺取和使用权，因此当前事态的严重性日益增大。参加特殊作战的杀人集团有美帝侵略军陆军第75空投团特工队员部队、第一、第19特种作战团、绿色贝雷帽部队、空军第353特种作战团、海军第一特种作战团、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组、陆军第25师第一攻击旅的两个营、第66机械化团的一个营、海军陆战队第31水兵远征团等3000多名兵员，比去年多达三倍。特别是他们还投入了在美国总统的直接指示下专门进行除掉对方首脑部作战等，以变身法武士部队闻名的德布格鲁，又称涅维希尔六组，和被称为白宫别动队的联合特种作战司令部所属三角力等歹徒。他们为这次训练甚至投入了为暗杀对方领导班子和破坏对方主要对象而开发的最新型无人攻击机灰色鹰，可以进行垂直起降的特种作战飞机编队和将为特种部队提供出击基地的卡尔文森号核航母打击群。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就当前局势已达到再也不能不管的极端状态一事，向特大型挑衅者警告如下。一，在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明确地表示，其旨在触犯我国最高尊严的特殊作战轨迹，还露出极其危险的先发制人打击企图的情况下，就宣布我军将进行我们方式的先发制人特种作战和我们方式的先发制人打击战，来无情地粉碎其各种阴谋活动这一立场。如果以为其在他国和其他地区屡试不爽的强盗般的特种作战和先发制人打击，在这有白头山革命强军守住的疆土上也行得通，那么这是大错特错的。二，应当放明白，若有那些为针对我国的特种作战和先发制人打击而投入的美国和南朝鲜傀儡的作战手段和兵力，照样部署在南朝鲜及其周边，那么我国军队将随时为做事前警告来进行歼灭性打击。对于强盗一伙拿着凶器露出豺狼的牙齿，力图侵吞我国，我国军队绝不会袖手旁观。三，一旦有针对我国的特种作战和先发制人打击开始，那么它会变成一个美帝国主义遭到悲惨毁灭和南朝鲜傀儡集团遭到最后灭亡的历史性事件。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跨年代和世纪同我们进行对抗，可至今还不知道其要触犯我国最高尊严，侵害我国主权是多么荒诞而徒劳的，这不可不谓是个世纪性悲剧。美国和南朝鲜傀儡集团应当慎重地考虑其天下无法无天的军事妄动会导致毁灭性后果，我国军队绝不说空话。